无敌醉俊朗停止了动作。好可怕，有阴谋， 大家当心， 蒋游几乎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霸气雄图的玩家都是心下一紧，也是千经百战的他们没有急着去问为什么，立刻全神戒备，视角四转寻找可疑的地方，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没发现，蒋游自己也没有发现，他只是看到无敌醉俊朗的动作突然停止了，觉得这很反常，于是就有点慌了。所有人戒备了一圈，却什么也没有发现，都有些茫然了。蒋游却还在小心仔细地注意着无敌醉俊朗。无敌醉俊朗还是没有动作，他为什么没有动作啊？蒋游百思不得其解，他的视角也稍稍朝四下打量了一下，然后就泪流满面了。无敌醉俊朗为什么没有动作，他好像也有些明白了，因为 BOSS 已经打完了。他们是在围杀 BOSS， 现在 BOSS 挂了，当然不会再有任何攻击动作了，有攻击那才是真该当心，真要出事了。真没什么情况，蒋游心下疑惑着，同时对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大家当心羞愧不已。但霸气雄图的会长也不能是一般人呢，蒋游立刻很从容地哈哈一笑道， 哈哈哈，我要捡装备了啊。 众人一怔，随即也都笑了，原来大家当心是会长在和他们开玩笑啊。于是大家纷纷笑着，以此来表示欣赏会长大人的幽默。蒋优迈步朝着刀锋剑客朗瑞的尸体走去，捡装备当然还是要进钱的。这时麾下首席骑士三十突然发了一条私聊消息，我掩护你。 哦， 蒋优收到消息微怔了怔，然后有些明白了，趁自己捡了装备后突然出手，一举击杀自己，然后爆出东西，这或许是这家伙的计划。虽然这计划也不是十拿九稳，但是除此之外，在自己小心的防范下，这家伙根本就没有任何可以直接拿到 BOSS 爆出东西的机会。这一击未必爆到他所需，但也许在重生点那里也已经布有埋伏了呢。这家伙难道已经调查清楚我的户口挂在哪个主城了吗？蒋游心下想着的时候，三十已经领着数人，有骑士有牧师，显然是个防御很强的团队，好像站过来围观一样，把蒋游的游风殿和无敌醉俊朗巧妙地分割在了两边。所有人若有意若无意的都去打量无敌醉俊朗，想看他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直到蒋游提心吊胆地把刀锋剑客朗瑞爆出的东西全部捡好，无敌醉俊朗根本依然是很安静地站在那儿。蒋游和三十面面相觑，他们都是在霸图俱乐部的网游工作室这边一起办公，其实是可以真人交流的，只是为了不暴露，这才多用游戏里的消息。 这家伙还是没动静， 蒋游给三十去消息说。 难道我们搞错了？ 三十回答。 除了他，游戏里哪还会有人技术这么高端？ 蒋游说。 刚才那个弹药师啊。 三十的回答略有点打脸。 那个人很有可能是张家乐呢， 蒋游说着。不过对张家乐的兴趣他显然并不是很大，跟着还是说回这边。 他的骑士技术你觉得能到什么程度？我？你让我来评估根本和我不在一个位面的人的实力？ 三十发了个苦笑的表情。 就说说你的感觉嘛。 蒋游也是无奈，他们网游工作组这边总不能长期给配个职业选手级别的呀，但让他们来判断这种职业级别的高手确实总是很不全面。 就好像之前的很多次，他们已经知道了君莫笑就是叶秋，但还是屡屡吃亏。就拿荒野小镇那次来说，他们满以为他们在神之领域势力强，人数多，大神来了也得跪。结果呢，人在那镇子里闲庭信步啊，简直是。一句话，他们根本闹不清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才能把这样的大神给收拾了。三师同志领到如此艰难的任务，忍不住真人朝蒋游翻了个白眼，末了回复道， 我感觉的话不比职业圈的任何一个骑士差，但这些人肯定没这空来这样玩，对吗？ 那当然， 所以只能是叶秋啊。 我们不是就一直把他当叶秋在对待的？ 但他怎么没动静呢？他总不能是来帮我们工会义务劳动的吧？ 是不是他已经调集了更多的人手，准备一会儿把我们一网打尽啊？ 你是指一展天下的吗？ 蒋游也在思考。曾经他们以为叶秋来了神之领域就会势力单薄，结果人来没几天就和一展天下这种新起的势力搭上了关系。一展到底有多强，蒋游他们并没有详尽地调查过，因为这种玩家工会从不是他们要竞争的主要对手。对于一展天下他们有留意，但始终只把其当作是一个有钱人的玩物来看待，从来没有想到过这工会居然有朝一日会成为他们从职业圈衍生而下的竞争对手。这次一展天下突如其来，来势汹汹，他们这些俱乐部工会的领导班子在俱乐部那边都是被批评过的。拥有这么大个基业在网游里，要成立战队一点消息都没有挖到过，各大工会都被视为有些失职。这之后各大俱乐部才开始抓紧留意一展天下的实力，而一展天下最近借几家工会力铁为政事件又是大肆发展了一番。他们是新组战队新兴势力，要的是就是疯狂掠夺人气，明明是金钱战士支撑起来的，却偏要打草根牌，现在广泛招人入会，砸钱搞福利，弄得是风生水起。不管这些加入一展天下的人到底是图什么，总之人现在群众基础已经有了，这要战队真在职业圈打出声色，这些工会里的玩家很快就会转变成忠实粉丝。一展有着雄心，怎么可能忽略对野兔 BOSS 之类的掠夺？之前这玩家工会真没怎么和俱乐部工会竞争过这些，但现在大家都在同一世界了，这样的竞争还用得着藏着掩着？这无敌醉俊朗没准就是一展天下的一步棋。 不过我又想，一展天下能有多大的号召力啊？可以组织起人手把我们这些人一网打尽，更何况撕破脸搞成这样大家都难看啊。 三师说着， 这不一样，他们是非常阶段，难说不会有什么非常手段。 蒋游说， 他们现在正是亢奋的阶段，很容易做到一呼百应，况且人家老板就是在游戏里资源调配起来比我们还要灵活充分，真是搞大动作拿钱砸也是一句话的事儿。只不过我想，如果要搞这样的动作，叶秋这样的卧底是不是还有必要？ 三师那边也是想了想后回道， 利用叶秋这样的实力才有可能迅速接近我们，快速得到准确情报吧。 人可以直接拿钱砸呀，给你几万块就买你这一次的情报，你动心不动心啊？ 这问题太敏感了， 咱这几百号人呢，个个都算是掌握这次的情报，拿钱砸一个都砸不动。 三师沉默，这样的金钱攻势虽然恶心，但不得不承认太有效了。真要是给自己几万，让自己只是透露这么一点信息的话，三十真有些情不自禁。 所以这个无敌醉俊朗还是有些蹊跷啊。 蒋游说， 要不干脆和他挑明。 三十说， 不要不要，再观察一下，现在先撤，他到底搞什么花样我们看清楚再说，大不了这次再损失一次。 蒋优这边显然已经是往最坏的方面去打算了， 也没准儿他其实不是野球。 三十倒是愿意往好处想， 这个倒是有办法试一试。 蒋优听了这话，突然心念一动，随即就准备让他的油封店朝无敌醉俊郎那去时，忽然又是多了个心眼儿，点了三十申请交易，把这次 boss 所得先暗中转移了一下，随即走到无敌醉俊郎这边。蒋游给人以满面春风的感觉， 兄弟啊，太给力了。 哼，一般一般， 无敌醉俊郎笑道。蒋游听着这人的声音，倒是想努力分辨一下的，然而事实上虽然他们被叶修折腾过很多次，但是这样真实的交流还是很少，单靠声音就想准确判断出是谁有点难度。反正蒋游现在怀疑度很高，于是听起来就觉得声音蛮像的。 兄弟这样的水平远超一般玩家呀， 蒋游说道。 那必须的，看我的名字， 无敌醉俊郎说。 哈，我们工会是什么来历兄弟想必也是很清楚的，如果兄弟有意的话，我可以帮你向战队那边引荐一下呀。兄弟这水平，我觉着打职业比赛也完全没问题啊。当然我水平低，不敢保证我的看法就是准确的。 哼，职业圈嘛，我还是觉得网游更有意思。 哈哈，这样啊，那没问题，兄弟就加入我们霸气雄图吧。 没问题。 司会长，那这兄弟就交给你们工会了啊。 啊 司工会的分会长听后很是一惊，无敌醉俊朗的实力有目共睹，就是直接进总部顶了首席骑士三十也没有问题啊，而现在居然还是放在他们四分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有人都替无敌醉俊朗有些不值，但看这人却只是发了个笑脸表情，似乎满不在乎的样子。